三天。 下面请听高希露演唱的《秦琼卖马》。

过了临牌，怀中抱 的张派艺术家王蓉蓉也特意来为我们做助兴演出， 给各位演唱代表作《望江亭》，有请。 是 有什么话跟我说，没问题。这么听一段张派的起见。

宽厚，山法庄公那平，我要自由。 为大家介绍的目前仍然活跃在舞台上的李伯培先生，今天他将演唱奚先生晚年的代表作《范进中举》。 大红袍，拜一拜来摇一摇，上了金鳌一动桥，我不是有万无知的口不道，我不是七品金官先不草，我本是身上亲自的大纸靠，奉旨恨文奏一道，我这个只靠嘴公道，陛下章程有一条，国国无事一概都不要，本道不去对上温茂，我定下了问题叫八十步，一句对仗平则要条，靠得你走也把心都写好，靠得你打好心吞等心跑，靠得你不分鸟或草，靠得你手不能提来肩不能飘，靠得你头发白牙齿全掉，靠得你功本有脱掉，年年靠月月靠火火靠死你的命的一条。 下面我们热烈欢迎天津京剧院著名花脸演员邓木伟为大家演唱《赵氏孤儿》。

何必身那悲今朝算得盖世的忠良，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